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82集，无常。展昭在皇宫查个案，又撞见了一桩自杀案，两件案子怎么看怎么有牵连，展护卫只好放到一起查。南宫替展昭叫来了几个认识梁婆婆的宫女，让展昭问话。其实都不用南宫去找，宫女们早排好队了，有机会和展护卫聊一聊，姑娘们当然开心。可惜今天只有展昭在，白玉堂没来，不然逮住两个一起聊就人生无憾了。展昭问了一圈，宫女们的说法都差不多，总结一下嘛。这位梁婆婆一直都是在后宫干些粗重活，洗衣做饭什么的，她的过去这些小宫女们都不了解，她也甚少提起自己的事情，唯一的线索是有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宫女提供的，说这位梁婆婆家人都过世了，至于原因也没人知晓。而对于她的人品评价则是众口一致的，无论是管事的太监、烧饭的帮厨、宫女、侍卫等等，只要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和气，人很好。而至于他为什么会自尽，所有人都大摇其头，表示想不通。可当展昭问到这位梁婆婆近期有什么反常的时候，又没有人注意到。该怎么说呢，这位婆婆和宫里很多人都关系很好，但是却没有特别好的。很多人都知道他人好，但却没人了解他。说白了，所有人都是泛泛之交。展昭觉得这位梁婆婆是很刻意的在跟身边的人保持一种距离。最后，展昭和公孙到了那位梁婆婆在宫中的住所。宫女住在皇宫西跨院，而除了常住宫中的宫女之外，有些帮忙的年纪比较大的都是外头有自己家的，宫里不过是个临时的住所。梁婆婆单独一间屋，房间里边陈设简陋，看着只是临时睡睡觉。展昭翻了一遍，没找到什么线索，就让管事房拿了登记的册子来，毕竟是皇宫里的帮工，每一个都由管事处派专人调查过。别说住址了，上下三代所有带活气的都记录在册。这位梁婆婆宫外的家就离皇宫不远，而在亲人这一栏上有爹娘也有弟妹，不过展昭看了看年份，那是35年前登记的了，换句话说他十几岁就进宫了。展昭摸下巴，十几岁进宫不太可能是干粗活的，没准还伺候过哪个妃子或者公主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他。宫里的事情，展昭拜托赵普帮忙找太后查一查，他自己则是和公孙一起就近去了梁婆婆宫外的住所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展昭和公孙按照管事处登记的地址找到了一所老宅。如展昭和公孙所料，宅子老旧破败，梁婆婆家境贫寒。也对，如果家境殷实，谁也不会舍得把闺女送去做下人。拍了半天门，家里没人，倒是把隔壁宅子的人给拍醒了。隔壁一间屋子的门打开，一个大爷披着衣服走了出来。开封城的人多半认识展昭，这老头也不例外，一眼认出来了。 这不是展大人吗？ 展昭跟那大爷问了个好，就询问：“ 你好，这宅子主人家在吗？”“ 这宅子空了好久了，巧娘很少回来的。”“ 巧娘？她是不是在宫里帮忙？”“ 对呀、啊，她本名叫梁巧玉，年纪大的都叫她巧娘，年轻人叫她梁婆婆。” 说到这里，老头微微皱眉。 展大人，不是巧娘出了什么事儿吧？ 展昭大致将事情一说，老头直跺脚，显得十分伤心。 哎呀， 结果还是想不开呀。 老头在门口吵吵，家里老太太也走了出来，隔壁另外几家街坊的家门也打开了，有些人出来问出了什么事儿。老头一说，大家都十分惋惜，觉得梁婆婆真是命苦。展昭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觉得疑惑，就详细询问梁巧玉的事儿。这位梁巧玉以前的确是父母双全，有弟妹的，他爹娘身体都不太好，家境贫寒，梁巧玉十分乖巧，年纪又最大，所以十几岁的时候自己跑去宫里选宫女，最后选上了，进了宫。梁巧玉很能干，在宫里伺候妃子，十分得妃子喜欢，时常有些赏赐他都拿回来贴补家用，家里人的生活也渐渐的好了起来。可大概在巧娘18岁的时候，也就是入宫大概3-4年左右，家人全部过世了。展昭听着都新鲜，一家人，爹娘加上3个弟妹，总共5口人，怎么说死就死啊？ 难不成被人谋害？ 展大人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大概30年前，这附近出过一个很大的案子。 什么案子？ 有人给附近的小孩发了有毒的糖糕。 谁这么可恶？ 哎呀，展大人，知道开封府哪家糖糕铺子最大吗？ 满记吗？ 展昭有些诧异，满记糖铺可以说是天下驰名了，要说开封府哪家糖糕铺子最大，非他莫属。 30年前啊，除了满记，还有一家徐记。我记得那年适逢皇上寿诞要大庆，需要一家铺子做糖，谁能收了宫里的差事，就等于是御用的糖铺了。因此徐家和满记抢破了头。徐记的老板也不知道是不是鬼迷了心窍，竟然想出了这么个损阴德的招来，将满记的糖糕里放上毒药，发放给穷苦人家的小孩。梁家的娃娃呀，拿着糖糕回家跟爹妈一起吃，结果一家人都死了。 闻言，展昭和公孙愣在当场，觉得没法相信。 我们这一趟大街上死了好几个小孩呢，最后案子查清楚了之后啊，皇上亲自判了徐记个满门抄斩。 展昭皱眉，他好像在案卷中看到过，大宋朝并不重典型，能判到满门抄斩的案子也是少之又少，的确有一家是姓徐的，原来是因为这个理由。 这事情我竟然没听过。 被毒死的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嘛，自然没人在意啊。哎，不信，若是毒死了哪家皇亲国戚，这案子估计就要天下皆知了。这世上啊，就是这么不公平，穷苦人家的孩子嘛，那么懂事，却遭遇横祸惨死。有些二世祖飞扬跋扈，却长命百岁，享了一生的福啊。 展昭和公孙都觉得心头闷闷的，就问老头梁婆婆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。 反常？他家里人死了之后他就没正常过，他一辈子都没嫁人，深居简出的，很少跟我们说话，大概隔2-3个月才回来一趟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回来干嘛呢？家里又没有人。 展昭和公孙谢过了那位老伯，还是决定进梁巧玉家看看。公孙憋了一肚子气，毕竟是做爹的，想起有人在糖糕里下毒，就觉得简直十恶不赦，便跟展昭一起走，嘴里边嘀咕： 太气人了。 那老头说的也有道理，有时候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 展昭将梁婆婆家的门锁撬开，嘎吱一声，大门打开了。家宅内很乱，院中种了豌豆，但是应该很久没人打理了，就跟野草一样疯长，一大半都已经枯死，门口的灯笼也破败，大门更是破破烂烂。 真是可怜的一家人。 展昭打开门，进屋点上蜡烛，四外查看。小屋不大，大人一间，孩子一间，后边是灶房什么的。展昭和公孙分头找可能跟梁婆婆的死有关系的线索，免不得翻箱倒柜。两人尽量小心，不要弄乱家里的东西。翻了一通，没找到什么。公孙往床沿上一坐，就感觉被褥下边似乎有东西，于是将被褥掀开查看床板。展昭也走了过来，两人摸索了一下，发现有一块床板不平，于是撬开，从里边拿出了一个盒子。这盒子不小，十分的沉重，带锁。展昭掂量了一下，皱眉， 里头装的什么那么重啊？ 两人也没找到钥匙，展昭用内力轻轻一拧，锁头被拧了下来。将箱子打开一看，两人傻眼了，只见箱子里是满满一箱黄金。 这得有几百两了吧？ 两人又去看那个木格，发现里头还有东西。展昭索性将床板整个掀了开来，发现里边还有四个箱子。将箱子都拿出来打开，总共三箱黄金，另外还有两箱子则是装满了珠宝首饰。公孙拿起来鉴定一下，皱眉， 每一样都价值不菲。 有这点钱够买所大宅了吧？ 何止够买座大宅子，让我享清福过几辈子了。 这个不像是平时常见的凤钗。 展昭拿起首饰盒里的一枚凤钗皱眉，公孙将凤钗翻过来，就见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有一个贡字。公孙一惊，看展昭， 这是贡品呢？ 看着款式奢华，不像是普通人家会用的， 而且有些是西域风情，应该是外族进贡的贡品。 联想到梁婆婆在宫里当差，展昭忍不住挑眉， 赏赐的话也太多了吧，难道这位梁婆婆是飞贼？ 不会吧，会不会她是替叶飞仓的？ 公孙很难将这个命运多舛的宫女跟飞贼联系起来。展昭摸着下巴，又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财宝，摇摇头， 是不是我跟玉堂待久了，总觉得这里也没有多少钱。如果是叶飞，他偷走的宝贝应该不止这些吧。 公孙搔头，也有些不确定，他们的确是跟白玉堂太熟了，尤其是每当白府算账数钱的时候，那金山银山看的人对金银都没什么概念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